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路况，目前这一时段，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啊？现在心情又如何呢？我刚才在开话筒之前，我还跟这个艾科在讲说，今天有点嗨不动的样子，因为啊、就觉得好像就比较疲惫啊，忙了一天嘛啊。 对，因为到周一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还原自己的原动力。 对， 然后 后来想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早睡早起。比如说昨天晚上，就是真的昨天晚上我由于去接这个晚机，所以到4:05的时候我才回到家，就有点困。 你是在暗示说有必要请个什么护花使者之类的吗？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哎，我其实觉得今天就是说有点困啊，或者比较忙啊，尤其是一个这样的忙碌的星期一，这样怎么去缓解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哎，就是把现在这个时间当成和大家一致的一个心情，就是下班了。哎，我们现在不要觉得自己在上班。 对，我们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好不好？ 对，而且今天你想，今天又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惊蛰嘛， 啊， 万物复苏了啊。这个惊蛰呢，就是这个小动物们也纷纷从冬眠中醒来，小虫子呢也从这个土里爬了出来啊，花花草草的开始变绿啊，变红之类的了。 嗯，所以呢，我们要醒过来了。 嗯，惊蛰的节气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但是万物复苏，春天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带这样的暖暖的一个向上的姿态来开始这新的一年。 嗯哼，昨天我看到有朋友就在朋友圈晒说，这个上海昨天出现了这个闪电的天气。 哦，真的， 进入到这个惊蛰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而且据说温度已经感觉要像夏天了，北京就还好哈，只是春天的感觉慢慢的让我们复苏起来。今天是惊蛰，记得要吃梨啊。 谁下自拍，按个赞，刷个存在，谁天生宅，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12点泡面晚餐，谁成了麦，这一次由谁买单。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有点贪，你看孤单谈恋爱妇女子汉，也懒得管太不爱他烦不烦，是心态简单最自在，跟着我一起摇摆，把烦恼甩开。 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 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有点寒，你更孤单谈恋爱做女子汉，也懒得管她爱不爱她烦不烦， 是哪一年呢？算是神曲来着，就小苹果之后就马上就跟风出了这首歌。怎么来评价一下这首歌呢？就是嗨，就听听就好了啊。对，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听。那今天生把这首歌拿出来的意思就是啊，就是记着要吃压力啊， 大压力啊。我刚看到一个特别冷的段子，说那个如果你有压力的话，就把它放进冰箱，它就会变成动力啊。 感觉好像温度又骤降到春寒了呀。就是听他们在这边不停的唱压力大压力大呢，反而你自己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哈。 压力大，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电台，我们自己我总说哎呀我今天心情那个棒啊，哎呀就是大家未必听以后开心。 嗯， 我说哎最近其实还挺愁人的，哎我可能就说哎呀白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开心开心啊。对，会有这个效果啊， 自己的压力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吧。 对，下班了大家解解压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别忘了你可以来找到我们俩来报个到，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发微信给我们。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 哎，这部民族歌剧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这个同名热播电视剧，讲的其实就是农科院的一个研究员，他叫做马向阳、下乡呢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向致富道路的故事。 哎，这全剧六个这个六唱戏，然后六场戏，然后40多个唱段啊、然后呢之前其实也是来过我们节目做客，就是由创作过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这个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藏云飞老师来作曲，然后呢著名的演员丁小军王传亮等领衔主演。其实上次他们来节目当中做客也露了一手啊， 大年29的时候。 对，丁小军是这个他之前因为是学戏的嘛哈、所以就是在演绎这种这个歌剧的时候呢，就带出了自己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表演，就很厉害。 对，恰巧那天有行驶在路上有我认识的朋友说，听到我就跟人家学歌剧那一段有点被吓着。 你还记得怎么来吗？ 忘了。 就学了就忘不行啊， 这周一的就别给人家这个耳朵带来不好的影响。 好了，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赢取我们送出的门票啊。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路人。你说他不懂你说的笑话，还怪人没幽默感。幸福就是要对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伟大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聊聊愿望。云中的太阳鲜蓝色的爱，我没办法让你离开，以后和未来都值得去猜。 的一首歌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来自袁娅维的浅蓝色。如果你想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门票哈，就是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回复马向阳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马向阳啊，向就是这个向上的向，阳就是太阳的阳。 王牌推荐，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推荐时间。首先我们说到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因为我们正在派送啊这个门票两张给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如果你们想去看的话，其实挺适合带着自己家人呢、爸爸妈妈什么的啊。然后3月8号到9号是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啊， 这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呢又一部久违的民族喜歌剧。而这部歌剧呢是由青岛歌舞剧团出演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黄定山担任总导演，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音乐制作人，还有军旅作曲家臧云飞作曲，还有刚才提到的著名京剧的演员丁晓军老师领衔主演。 对，其实像臧云飞老师啊，包括像丁晓军，他们其实上次已经做客过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了。其实提到这个马向阳的下乡记，也是作曲家臧云飞和演员丁晓军他们继天下相亲啊那天是不是也现场唱了，还有就是中国新时代这首歌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合作。 对，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由臧云飞作曲丁晓军演唱的歌剧天下相亲就曾经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 而且他们合作过的这个歌曲叫做《中国新时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过，也是目前最流行最推广的一首歌曲，唱新时代的一首歌。 对，挺好听，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听看《中国新时代》。另外除了马向阳下乡记呢，本周也有一些文娱演出值得期待，我们稍后来推荐。别忘了回复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索取到我们的民族歌曲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 改变了我们的是匆匆流逝的华年，还是再没归来的烟？是什么将往事写成了书签？是人来车往的城市，还是夕阳尽头的烟？吹开夏花，风吹落秋叶，追梦的人啊，走得那么远。看青春时光，雨水般流淌。那一年你回首，花下变蓝蓝的天。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田？不回头远去的昨天，我们曾经许下的愿，是什么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是年少轻狂的诺言，还是梦中久违的脸？ 这首歌的名字叫《追梦者》，来自李琦，就是那个电视剧版那个马向阳下乡记的主题曲啊。我们刚才说了，除了马向阳下乡记，我们还有几个文娱的这个演出值得期待的。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本周5即将上映了，而黑豹呢也是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复仇者联盟当中的成员之一，本名叫什么？叫特查拉。 这个其实不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超级英雄， 是他是一位非洲裔的英雄，而且有超能力，是那种刀枪不入、近身搏斗和超强的耐力，奔跑起来的速度能达到音速。 哎呦好，这种就是漫威的超级英雄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人类没有办法阻挡的啊。对，然后如果是漫威迷的话，肯定会很关注，但是即使你不是漫威迷，也会可能会对这种爆米花式的英雄电影会有一些情节哈。就是漫威也一直在打造超级英雄宇宙。好，这是一个电影了，推荐给大家，叫《黑豹》。另外呢 还有一个电影呢，就是星杰一和演员英泰主演的电影叫《恋爱回旋》，同样本周五上映了。嗯， 这是一部乒乓球主题的电影，而且呢，其中两个人组成一对废柴的搭档，想要冲击日本乒乓球锦标赛的混双冠军。 嗯， 如果说你喜欢其中主角的朋友，可以在大荧幕上一睹他们的风采。 哎，我其实发现说，其实日本有很多这种体育类型的题材或者 IP，嗯，就是大获成功，而真的是因为这个体育题材的 IP 成功，影响到他们的体育界。比如说，我们说最早有那个排球女将啊， 嗯， 是吧？还有就是后面再往后倒，这大家很熟悉的足球小将，有没有？大空翼啊，那个射门啊，是吧？就是世界无敌， 是， 就是基本上他们自己想象出来，哇，我们好强大。结果你没有发现说，哎，日本足球到后面好像真的变得强大了。 嗯， 还有就是这个灌篮高手，那个时候漫画版叫篮球飞人。 对，哎，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想说再重温一遍灌篮高手，因为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好像看的是那种电视剧的电视上面呈现那种删减版， 嗯， 所以现在网络上可以完整的观看。 是，嗯，我们就推荐了电影啊，另外还有一个话剧也推荐一下，是田沁鑫导演、奚美娟和周杰主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本周三开始会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了。 这部话剧的原著是李奥，然后呢，其中奚美娟在剧中扮演这个慈禧太后，而且周杰扮演光绪皇帝。今年恰逢戊戌年，这部剧讲的就是围绕戊戌变法之后发生的故事。 哎，不知道这个戏里面这个周杰会不会抢戏啊？光绪皇帝抢慈禧的戏，听起来有点意思啊。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四网牌。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继续要有一首好歌送给刚刚下班或者在下班路上的好朋友们。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这个乐队，他们叫 McFly 小飞侠。 嗯 嗯。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Falling in Love。 对，因为开剧就唱到了星期一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哈。 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嗯，别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微信的公众号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们陆续发来了这个锁票信息，记得去回复马向杨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嗯。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选定了一位朋友。 对，你不妨可以把他们名字公布出来了啊。 深藏不露。 哎，恭喜你获得了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2张， 替你的手速点赞呢。 是是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一首可以让你放轻松一点的歌哈。 啊，告别我们周一这一整天忙碌的工作了。 放轻松，来自张靓颖。 生存在这颗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 让眉头舒展一点，让呼吸从容一点，让匆匆脚步放慢，让压力烟消

就我整个人听的人就是好像不停在向前的感觉啊， 燃起来了，没有， 对，希望路况也是一样的，你的心情也是不停的向前的一个状态哈。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然后继续是让艾克和白洁陪伴大家的下班路。说到今天的最热门的文娱事件呢，肯定是全球都在关注的第9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颁奖典礼了。 没错， 对，其实今年的奥斯卡其实要说也没什么悬念，或者大家都说哟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吗？没有，大家关注的焦点无非就那么几个，比如说三块广告牌的这个女主演，就是弗兰西斯麦克多雷德多蒙德 ，sorry 啊，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啊，中文应该这么念的，她会不会夺得最佳女主角呢？ 还有今年爆红的小甜茶提姆西查拉梅会不会成为最年轻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呢？ 对， 如果说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关注他那部影片叫做《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是，可能或者说你的心里面有其他的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啊，你之前就会想说，哎，会是哪一位啊？我心里也有一个名单，最后我发现，哎，真的是他。那其实至于其他的影片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可能就不那么熟悉了。 嗯， 相信呢，获奖结果很多人已经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关注过了哈。 是， 我们。大概说一说， 行， 好吧。然后呢，待会儿我们还会有自动回复。嗯， 对，比如说《三块广告牌》这部片子呢，毫不意外的获得了最佳女主角，而且恰逢这部电影上周五刚刚在中国上映，但是很可惜，就这周周末由于太忙了，就没有去给这个票房做贡献。 嗯， 今天又有了奥斯卡的加持，而且这个《三块广告牌》的这个有望呢，它是在今年获得票房的爆红。 对，根据今天的票房的数据，那个《三块广告牌》呢，上周五上映来票房只有1600多万。就是没想到啊，因为可能大家都想说，哎，你首先要会去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吗？ 嗯， 但是没有想到说，另外一部印度电影就是小萝莉的这个《猴神大叔》，5800万啊，这比人还差了一截呢。这个好莱坞打不过宝莱坞吗？ 啊，有了这个奥斯卡这一季强心剂，三块广告牌一定要加油了。 但是说实话，那个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这个电影还真的是拍得好。 嗯， 不过这是后话了。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呢，我们再继续看看里面的名单的情况啊。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现在看到的是谜底。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心或假意。 先放了高老的新生，又放了容祖儿的重生，在惊蛰这一天，希望万物复苏，然后呢，一切都能够重生的感觉哈。 对， 所以周二的周一的这一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去面对明天的周二。 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啊，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奥斯卡的一个获奖的情况，大家其实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了。 回复奥斯卡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就可以收到这个完整的获奖名单。 是，那三十秒钟之后我们来看看里面的这些重要的奖项啊。 三月春风集，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港码头永春花车用挂坠。 花港码头，让永不凋零的爱陪伴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三块广告牌怎么就念不好呢？ 对，你不能三块广告牌。 你知道，就是刚才在做这个快捷回复的时候，确实手脚有点跟不上。 好吧，你好好说吧啊，因为这个最佳女主角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其实就是三块广告牌的这个女主啊，然后呢实力其实是很强大的，因为这应该是她第五次被奥斯卡提名了，也是第二次获得最佳女主角，上一次呢是1997年的《冰雪暴》然后来获奖的。 另外呢，《至暗时刻》也是很多朋友备受期待的， 对 Gary Oldman。 对，就翻译一下，就是 Gary Oldman 怎么翻译成中文呢？应该是家里老男人Gary Oldman 啊，他其实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奖项。而在去年，这部电影其实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预测过，说他的表演足以为他赢得一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当时还真说了这话， 小金人， 哈哈，今天果不出其人的啊。 预言家是吧？ 什么叫预言家？就是蒙了一个 啊， 不是，因为有些人你会觉得说，这样一个题材嘛，首先它是讲的是这个秋强啊，丘吉尔的故事，对，就如果说到这个故事的话，很少有演员能够驾驭这样子的伟大的人物。 所以这次也是众望所归， 对， 获得了奖。 咱们一边听一边听啊，这个背景音乐就是三块广告牌当中的插曲，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男生的版本，一个女生的版本。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对，就是翻译的，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还挺好的，《水形物语》啊，Shape of Water 啊，这是本届奥斯卡获得最佳影片的电影，它同时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配乐、最佳艺术指导，这是应该是最大赢家了。 对，而且很多中国观众也不要着急，而且这部影片就要在3月16号正式登陆中国的院线。这个电影究竟讲的什么故事呢？ 其实它讲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美国啊，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实验室的清洁工爱上了一个被捕的水陆两栖人。怎么说，就水陆两栖人听上去有点像美人鱼的感觉啊，但是电影我也没看，反正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发挥空间的电影。 你们都是有资源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等什么时候引进院线的时候，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哈。还有呢，总结一下，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是大家心目当中的最佳，比如说中国观众很喜欢的动画片《寻梦环游记》 ，Coco， 对，那个是有奖项了啊。 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同时呢，主题曲《Remember Me》那首歌也是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 总结起来，你会发现今年获奖的影片当中，我们在大荧幕上看过或者即将看过的影片越来越多了，其实这对于中国影迷来说呢，真算是一个可喜的一个变化，是吧？ 对。而对于很多中国的电影从业者而言，越来越多国际一流的电影能够陆续登陆中国的影院，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对，真的是要加油啊。 是啊。 好，说到这儿，我们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一下，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拿到这个整个的获奖名单。 奥斯卡。 对，就回复奥斯卡中文三个字到白杰 FM 就行了。话说回来了，现在连印度电影都越来越好看了，中国电影真的是要努力了哈。 再不努力说不过去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过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忆起来中国电影在这些年留下了一些佳作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导演或者是演员或者是电影的从业者，他们可以很骄傲地说 Remember me， 你记住我，有我这么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导演，这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方向。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多好听，这其实是里面最温柔的一个版本，是就是这个应该是父亲啊在弹着 guitar， 然后跟女儿一起合唱，小女儿一起合唱的场景。 嗯、对，就回想起来，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这部影片，就哭得已经泣不成声。 嗯、哎，讲的是亲情的故事。 嗯， 刚才呢，就是我们说到是奥斯卡名的，别忘了回复奥斯卡三个字到白吉 FM， 可以收到一张图片，这是全程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情况哈、啊。听完了 Remember Me，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我们会在主播私房歌出现哈、啊。今天是星期一，又是惊蛰的节气，我们不知道大家这个上班的时候心情或者感受怎么样。这样吧，既然已经下班了，我们就说点轻松的事儿、嗯。因为今天微博上流行了一个号称飞行员都在用的叫护眼米字操， 哎， 就是是由我国飞行员视力标准的制定者李志生教授几十年研究推广的这个护眼的米字操。它其实可以缓解一下这个眼部的这个压力，对不对？ 对，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热搜榜，然后说这套操是通过练习眼部周围的肌肉，可以缓解我们的近视，还有老花眼等等。 哦、 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出现那种眼睛肿痛啊、干痒啊， 哎，对对对， 或者说风一大的时候喜欢流眼泪怎么办？ 是， 你就可以经常这样运动一下。 对，都不要老是假装自己被感动到，好吧？就是你眼睛不好。具体来说，我们请这个艾科给我们做个示范， 就是口头示范一下，是吧？ 大家脑补画面啊。 对，就可以利用自己眼睛上下上下，然后左右左右，然后左上到右下，然后右上到左下， 哦，就类似于一个米字的方向，对吧、嗯、各看三次，是不是？ 对， 戴隐形眼镜小心别把隐形眼弄出来全程结束之后闭眼休息一分钟，然后再睁眼注视远处的绿色植物2到3分钟 啊。据有关眼科专家还提示说，想要保护我们的视力，就不要用手来揉眼睛，因为手当中的这个细菌还比较多 啊。真的，我就经常用手揉眼睛， 所以就视力不太好，是吧？ 反正还要多吃一点什么，像胡萝卜啊、西红柿啊、猕猴桃之类的哈、啊。 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萧煌奇的歌你是我的眼，翻唱的是林宥嘉，其实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翻唱的版本哈。今天我们听的是林宥嘉这个版本。 对，刚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听完这首歌就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视力，是吧？ 对，结果你刚说保护视力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个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看漫画去了，是不是？ 对呀、 啊、嗯，好吧， 回忆一下童年。 对，一定要仔细听王牌新发现，因为最后的问题将会涉及到我们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 说起漫画书，年轻的朋友们肯定都能说出些旧时的回忆，甚至还能侃侃而谈，讲出各种流派。在当代社会，漫画书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专属，里面的英雄、正义、热血、精彩故事，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陪他们童年到现在，以至于在造梦的电影院里，我们仍旧能够如痴如醉地欣赏着漫画书里那些英雄人物。虽然故事早已了然于胸，但这都不重要，我们在乎的是童年的梦活了。一位80后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看擎天柱变身的那一刻，我一个糙汉子竟然都看哭了。他不知道感动他的不是电影，而是他们童年的梦依旧还在。有些人依稀会记得现在电影屏幕当中拯救世界的英雄，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却只能通过贴纸、洋画、收藏卡片去领略他们的风采。如果当时谁能拿出一本全彩的漫画书，那就是孩子们中的偶像，被大家敬仰。时光过期，这些孩子们长大了，漫画书却走远了。但如果你情怀依旧，梦还在，那么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家漫画体验店可能会让你遇到旧时的伙伴。一进门，纯白的装修俨然一间艺术画廊，格调素净，不失高雅。每一版的原装漫画书像艺术品一样规整地挂在墙上，就像把你的回忆都封装起来，不曾染灰。同时这里呢还提供了香气四溢的咖啡、茗茶，陪伴着你打开这些画页。随着书籍的折叠，再次进入了英雄的世界，只是你的身边不再有那些羡慕的小伙伴，陪你的将是沉甸甸的回忆，那会是带不走也去不了的幸福吧。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请问擎天柱是博派当中的领袖人物吗？ 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稍后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已经在刚才的王牌新发现的末尾出现了，我们可以再说一次哈。 嗯，擎天柱是博派当中的领袖吗？ 嗯，是吗？是或不是？哎，这个题提的好啊。对，突然一下让我想到童年了。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走进很多的咖啡店，包括就看到很多童年的漫画的时候，都会把我们一下拉到那个旧时光。 是，可以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有900现金红包等着你，赶紧。 定呼朋唤友啊。 I'm holding, honey.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me, the one who can expose me. Sometimes I think you chose me, and it's like, ooh, I remember you when I was breathing, but I was leaving. Ooh, you and I were caught up in a feeling, and I still believe it. Didn't I say I would be the one to make you feel this way? 怎么换？ 黄金免费换钻石啊！ 那换黄金呢？ 公费减半呢、啊！3月8到11号，女神节就来国华换新吧，买首饰到国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贸东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是一个显然有一些无精打采的星期一的下班的路上啊，但因为忙了一天了。但是呢，想想今天这个节气，其实人呢应该我觉得有个向上的动力，惊蛰嘛啊。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既然已经下班了，现在坐在车里，听着我们的节目，听着我们的音乐，然后放松下我们所有的情绪。 对，想象那些冬眠当中复苏过来的小动物，从土壤里面爬出来的小虫子。我倒没有让你真的去想那个画面，你就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结束一个冬天的慵懒的状态、转到一个很有活力的样子呢啊。 对，今天我还听到朋友说在那个什么准备要跑马拉松之类的 啊。是吗？ 跑半马， 他是冬眠醒了是吧？ 而且咱们单位的 哦。好，我就不猜是谁了，因为接下来让大家来猜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题啊，你要把这题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会现在多选一些备选的朋友，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啊。 请听题，擎天柱是博派当中的领袖人物吗？刚才有位朋友说堵车路上答一波题，送前任的第一份生日礼物就是一套灌篮高手的漫画书。可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这擎天柱的。 对，事后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稍后我们就打出电话啦。 千年那天，我翻越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但当月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着，直到让我醒，像餐桌上我的看见面，年轮永远是三圈，心跳的另一边掉进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手间，抱着睡 一边喝着茶，一边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好，王牌福利白给一百块。我们今天呢，现金900的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了。今天也是在众多发来微信的朋友当中看到了几位哈，我们也有这个眼熟的哈，也有呢，就是我们就是一眼望去就是他的。总之呢，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环节游戏。 嗯，当然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面熟的朋友，经常会发送这样的信息说。今天力求不是主力，备选就好。 对，第一位接入的电话是哪一位？我们先听听看。Hello，Hello， 哎，到底是男的女的啊？什么情况？嗨，是两个人吗？ 啊，没有，我一个人。然后我接到了，我男朋友特开心，他也在激动。 哎，这样也没问题啊，就是算是两个人组队来参加了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位，应该是叫穆小田是吧？ 啊，是的。 啊，穆小田 头像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这个微笑天使， 是一位微对一个 尊称他， 这是应该什么？这是算是什么什么狗？萨摩耶？ 萨摩耶？ 对，萨摩耶，对，没问题。看我还是懂一点的，是吧？没认错，没说成哈士奇。对，好了，穆小田以及穆小田的男朋友，还有穆小田的。狗是吧？希望你们能够一起分享这个奖金。五道题正问正答， 谢谢。 啊，900现金红包，全部答对就是你的了，货真价实会送给你。Ready Go！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惊蛰，请问我国劳动人民是将惊蛰作为春耕的开始的日子吗？三、二， 不是。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惊蛰，就是我国劳动人民作为春耕开始的日子的一个记号了。 对，我们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开始说万物复苏的季节。 对呀，动物们都从冬眠中醒来了，小虫子也从土壤里这个爬出来，该跑跑土了啊，是不是哈？所以很遗憾，哎呀，穆小田怎么办？第一题就错了，是你 哦，没关系，那抽到我了，我也很开心。 我教你一招，你可以把顺势把这个失误的问题推到你身边的男朋友身上说。 你看，都怪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是、对，如果他这个如果说话的话，就是你；如果他不说话，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然后旁边的这位男生怎么表示？啊， 嗨 嗨，怎么办？ 抽到已经很幸运了，没事。 对，哎，你看你这个属于这个男友力回答的这个，就是我算是最多给个 B 级哈、啊，满就是及格分。 对，正确男朋友的开启方式应该是没事儿，900块我给你。 什么？没事，我给你1000。对，应该这么说。行了，你们自己去想想到底该怎么解决啊！但是其实还是，算是要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啊，尤其是在惊蛰这个节气，你们两个人都好好的啊。然后那个待会儿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们。 嗯，9.99的小红包，记得把9.99的二维码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谢谢你们参与，拜拜， 拜拜。 马上接入第二个朋友的电话。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觉得现在特别像摆类，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刚才就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吗？导播老师特别有范儿，他就是这个过程太快了。我刚才还想说，这电话有没有打通？说已经打通了，已经接进来了。然后一摆手，好像要下一个，对，下一个这个调类者马上要这个上台了，那这种感觉啊。好吧，下一位高手是谁呢？来听听看他是谁。Hello， 嗨，怎么称呼你？ 我叫吴畏， 吴畏，勇者吴畏， 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吧？ 对，听上去就是一个高手的名字，因为总是看见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微信公账号里面，经常的频繁跟我们互动，我觉得特别有必要今儿跟你来聊个天了。无畏，今天畏不畏？ 无知者无畏。 嗨，谦虚了。我们还有几道题，然后如果答对，老样子，钱都是你的。答对一半，三题之后，你可以选择反转，好吗？ 好的， 好了，咱就不客套了，开始。 请问1955年的今天，美国歌手猫王第一次登上了电视。请问猫王是姓艾尔斯艾尔维斯吗？ 哎呀， 艾尔维斯， 好好念行吗？是吗？三二一， 是。 我就发现不念英文之后，很多人都好像不太知道猫王到底叫什么。Elvis Presley， 他的姓，这我觉得这个题特别的 逗， 特别的有一个小 bug， 我就说有一个小陷阱啊。艾尔维斯是他的名字，其实猫王的姓呢是 Presley， 对，普雷斯利。喂，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长个知识吧，好吧。以后至少再说起猫王这个题，你就真的无畏了。现在虽然挑战失败，还是有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谢谢， 谢谢无畏，谢谢你，一直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再见。 好，会支持的， 拜拜。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个电话可以打出，两位都是倒在了第一题的跟前儿。 我们就要不抽刚才那个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不要领跑，只要备选的那位，好不好？ 好，就选他了。或者我们再看看，好不好？ 好 嘞， 我们争取让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娱乐总牌王牌福利，白给100块啊，这么一个挑战环节，因为有现金900的朋友，累积到现在已经900了哈。 对，刚才有很多朋友发信说，尤其这个小蓝官在上周五的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说为什么听别人答题都觉得自己都会，自己答题什么都不会。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接电话就不知道在干嘛了，就是说会觉得有点紧张。 就是不要想说是在答题，就当时跟老白聊天，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嗯，不知道今天接下来这位怎么样？来，我们请他进场。Hello，Hello，开不开心？ 白姐你好， 开不开心？啊 ？Hello， 哎，就突然一下尴尬了，就是话掉到地上了，就是我顿时我现在的心情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夏小雪，是你吗？ 嗯。是我，你好，白姐。 你好，我问你开不开心，你就不理我了。 啊，我没听见，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想到会打给你？因为前面已经有两位朋友接入了电话，但是你是今天第二位的备选了，因为他们俩都倒在了第一题，所以我们还可以接一个电话。 嗯 嗯。 啊，太好了，太幸运了，谢谢。 这表达的不要像是背好的词儿一样好吗？发自内心。 不是。 加油加油啊，我知道啊，有点紧张，调整一下情绪，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第三次的答题，看看你能不能赢走奖金。 好的。 夏小雪，第一题对你来说不简单，在美国 NBA 啊，职业男篮 NBA 当中，骑士队是来自于俄亥俄州吗？是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对于夏小雪来说可能有点残酷，因为她完全就是想都没想就蒙了一个。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 NBA。 首先，骑士队最有名的一个球星你知道是谁吗？ 啊，不知道。 你知道勒布朗詹姆斯这个人吗？ 啊，知道。 总算知道了詹姆斯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样。 对， 是 就是说詹姆斯到底是咱们北京队的还是哪个？ 对，只是听说过。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完成了今天的挑战和答题的时间和环节，同样倒在了第一题，就是惊蛰的节气，大家是怎么着？ 惊着了。 就是刚从土里冒个头出来啊，然后又钻回去准备接着冬眠了。 害怕。 好了，夏小雪，那个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小红包以资鼓励，好吗？ 好，谢谢。 但是你要帮我们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的答案了，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关于对 是博派当中的领袖人物吗？ 是吗？ 就是 啊，是的，是的 啊， 是， 就是一位有童年的朋友。 对，那就算参与完毕，谢谢你的支持，再见，拜拜。 好，再见，拜拜， 拜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全部的情况，三位全部挑战失败，这样的话我们奖金继续累积到 1000块。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好了，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等待大家的完成，同样是一段前奏的时间，今天的题稍微有一些难，所以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小作业题的小红包了。 嗯 前奏开始响起，要问一问大家这个问题好吗？准备好了吗？手机还是把答案是或不是回复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叫放手吗？提示一下，迪克牛仔一首歌，歌名是叫放手吗？回答的时间只有这么短。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人说我太坏了，一直在铺着话不让大家听。 对啊， 那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吧，好不好？我们就是两段前奏当中这个时间发来的都有效，我们选两位好不好？ 好， 来先听一遍。 先复杂问题吧。 对，好啊，到底怎么着？ 先重复答问题吧。 嗯， 就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的一首叫做放手的歌吗？ 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啊。行，大家可以接着把答案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我觉得这个前奏过得有点太过快了，你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刚掏出手机说，哎，想要遥遥识别一下。 对，就刚说 what 什么，然后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又答题了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首还算是，被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情歌，应该有人可能会马上反应出来，是至少你可以知道那首歌不叫什么，对不对？谢谢大家贡献了自己的能量，不光是回答是或不是，更多的朋友很热心的把整首歌的歌名都告诉我们，对，谢谢你们。应该我觉得能迅速把歌名答出来的朋友，至少证明你对这首歌有印象，或者说你可能曾经也爱听过这首歌哈。 而且很多朋友就说了，就是这首歌曲呢是出自哪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所以我们相信在整首歌曲当中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的一些片段性的记忆。 是，我们刚才已经选择了两位朋友，对，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啊，我们待会儿来公布吧。另外提醒各位，想要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这个王牌福利的小互动的话呢，记着每天在我们的5:50左右的时候锁定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个新发现这个栏目。 嗯，新发现当中呢，我们会在尾部有一个小小的预热题给大家来放送出来，然后明天呢我们将带大家去喝茶。 哦，已经预告了，所以说可以先了解了解哈。然后明天听新发现，答对预热题的朋友就会有机会，真的有可能就被我们接入电话来参与挑战。明天可是1000的现金红包了哈。

对， 虽然我平常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安静的人，但是仿佛在此时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安静的做一个听者，然后去听一首歌以及这些歌曲当中的故事。所以照例在18:34:38的时候，我们变成偷故事的人，找一首歌和他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要放送这首歌曲，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大热的 Coco 当中主题曲 Remember Me。 对，他应该也是拿到了今天刚出炉的这个奥斯卡啊，最新的这个奖项啊，最佳的原创歌曲奖，就这首歌。 其中有一句电影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告别，忘却才是。 于是我们找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走过你温暖的路，他说， 看寻梦环游记，旁边的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呜呜直哭，他妈妈说，看你那没出息的样，以后我再不带你来了。小朋友说，我想爸爸了。没一会儿妈妈也哭了，也说了句，妈也没出息，妈妈也想爸爸了。无罪道长他又说，今天新安装好了65寸的电视，和5岁的女儿小樱桃在客厅沙发的被窝里看《寻梦环游记》。女儿说，爸爸，你要是不在了，我会想你的。也许他并不了解不在了的意思，却说得我差点掉下眼泪来。 也许我会问他会怎么想我，他说，看着你的照片想你。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寻梦环游记》当中这首主题曲 Remember Me。 记着，不要轻易去忘记一个人。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Recuérda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就听完这首歌，我突然想说一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 对呀、啊， 对，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迪士尼的动画片就会不仅是给小孩子看，也是给成人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也不在这儿感伤了，因为马上下一个环节我们要听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差一点就顺着这首歌煽情下去了，但是我总觉得说音乐最大，我们还是更多的让大家来听好歌。在这个环节呢很简单，就是我们一人推荐一首，一共是一人推荐两首歌，然后大家呢安静的静享这个下班以后的音乐时光。 对，其实你今天选择第一首歌曲我还有点小小的意外。 哎，为什么呢？ 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分享了一首王菲的那个蓝色时分吗？ 对，是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是， 但其实我更喜欢这个版本的，而且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南方二重唱的版本。 嗯，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也是要在北京开唱的时候一个发布会，然后我还去到现场就看两位。虽然说呢，不能说是年纪大了，这话不能这么说。虽然说呢，岁月带来了一些磨砺，带来一些成长，但是呢，可能他们也不会忘记刚刚出道的时候那个小姑娘的样子哈。 对， 就对于音乐的执着，让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演绎每一首作品都是极其认真的。当然，这首歌更容易让我想到的是张爱玲的那句名言啊，她已经鸡汤的不能再鸡汤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就是当你真正的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恨他，你只会去祝福他。虽然张爱玲本人她的一生呢是波折的，或者说她的爱情是让人伤心的，但是呢她留下的这句话依然让我们在想去恨到一个人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回头是岸，然后呢去想到因为懂得所以呢要更慈悲的去对待彼此。 嗯， 所以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方二重唱，整首歌里面其实都是一种温柔的力量。 嗯， 虽然唱歌也没有很费劲，还没有 rock， 但是呢你总会在这样的一首歌里面感到那种痛的力量，伸手去抓的力量，挽回的力量啊等等。我们就来听这首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 慈悲，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 嗯，突然之间被这个版本所震撼了。 嗯，很好听，对不对、嗯、啊？好了，接下来要你推荐歌曲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说，让大家来响应，就是有朋自动的来回复666了。好，谢谢你们啊！来继续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你要推荐的歌曲是？ 是来自陈鸿宇的一首新歌。就可能很多朋友知道陈鸿宇这个名字呢，是因为《理想三旬》那首歌。 对。 而且回顾一下，2016年的时候，他就折腾了很多个城市。2017年，他一路行歌。2018年，就是现在开始呢，他将再次开车上路，从浓烟的城市出发，游唱一些迷城和荒野之间。所以呢，马上他可能演唱会也就要开始了。这首他的新歌名字叫做《山还是山》，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认同这首歌的曲风，但是呢，我想说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不同的态度。刚开始可能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慢慢你会变成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后来又回归到最初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来自陈鸿宇的这首《山还是山》。 夏秋冬是莫名的奇妙，归去来兮是宿命的无聊。人世间所有的相遇生换不得已老，所以忧虑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死不了，哭哭啼啼，以为见山不是山，久别重逢，也许才知 想你刚才在这个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什么什么山山外有山，什么什么人外有山，什么青山不改、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这个 我想说人的一种三种状态，就是第一个是看什么是什么，看什么不是什么，最后又回归到看什么是什么。 你知道在你之后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吗？ 嗯， 就看什么都困。 就是你会在这种就是他的这个后半段的旋律当中，有没有那种畅游在山海之间的感觉？ 这首歌还是适合一些场景感的，我说需要你去带入一些场景听会更体验感会更佳一些啊。好，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跟你这首完全不一样，大俗歌一首。我推荐是没有什么套路的，就是想到什么是什么，我不会专门去想说，哎，一首歌要拿来去证明什么，或者说是去表达就因为音乐不可能说每一首歌，都要有什么高深利益啊，或者它需要情境感。有的歌就是听着好听，对，像这种， 当初不应该， 就是所谓的老歌新唱，听着高兴就完了。嗯。 常常后悔没能把你留下。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被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幸福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精彩，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有的精彩。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你知道迪克牛仔那个版本呢，就是老爹唱得很用力，所以感觉是好像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遗憾之情啊。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这个版本，尤其是韩庚那种唱法气若游丝的，我感觉就是多少还可以重来，别再来了，别再来了， 爱不动了、就是、是吧？ 对，这种这个哎，旧梦难圆的啊，这个破镜难圆的感觉。好了，这是我推荐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韩庚和张靓颖的这个对唱的版本。 嗯，那到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我来推荐。今天推荐这首歌呢，其实节奏感还不错哟。如果说最近有这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可以去选择这首歌曲，是来自 Jonathan McLaughlin 的一首 I Will Follow You，我即将跟随你，就是。他其中的有一些歌词写得非常的很现实，就是当你老了视角也越来越低，只要你在我的身边，我就会一直跟随你。 对，其实爱到最后其实就更多的像一种依赖，就是习惯， 陪伴， 就是本能的一种反应。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I will follow you。 People tell me there will come a time when your heart and mine will grow cold。No more staring at the evening sky, or in places high when you're old. As long as you're around, I'll follow you. You won't ever be alone.